为了今天，难道继续麻木明天？见字如面，心意坚决，回首过往，泪涌心间，爱的顶点，恨的边缘，怎样抵御这感情沦陷？心若满血，爱似利剑，断了退路，只能相见。甜蜜一些，苦涩点点，如何忍心看你泪水连连？见字如面。爱的顶点，恨的边缘，怎样抵御这感情沦陷？心若满血，爱似利剑，断了退路，只能相见。甜蜜一些，苦涩点点，如何忍心看你泪水连连？忘了时间，断了情缘，用的心怎能复原？痛了昨天，醉了今天，难道继续麻木明天？见字如面，情意坚决，回首过往，泪涌心间，爱的顶点，恨的边缘，怎样抵御这感情沦陷？满身爱似利剑，断了退路，只能相见。甜蜜一些，苦涩点点，如何忍心和你泪水连连？见字如面，见字如面。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是狮子座，相遇的时候如果是个意外，离别的时候意外的看不开。